当局指控苟中山的罪状包括曾因为在美国劳改基金会及其观察网站等提供相关监狱及劳改场所的图文资讯，并撰写人权文章，为劳改基金会调查活体摘取、死刑犯人体器官移植等情况，曾先后三次到四川省境内滨江监狱、锦江监狱和新源监狱拍录下相关图片，曾因将成都市温江区天主教堂四张外景图片发给香港资讯中心，撰写发布中共政府在全国展开严厉打击异教组织行动短讯，曾将一位中国核技术专家所获国防科技一等奖奖章证书拍照，而这成为他向境外机构提供杜撰的中国与其他国家有核技术合作的资讯的证据。苟中山在发给自由亚洲电台的视频中称， 我是2006年4月份秘密失踪的，我以前在那中国信息中心观察杂志社，为吴宏达先生，那个时候他是我的那个直接领导，主要是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一个就是死囚犯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劳改方面的问题，还有就是计划生育政策方面的问题。我那个时候是23岁左右吧，在监狱里边确实经历了苦难吧，我自己的身体状况受到严重的损害，对我的心理和那个身体上的摧残很严重。另外一个事情就是说，非常感谢那各位朋友们对我的关心和帮助。 苟中山告诉本台，他一直没有认罪，自己是本着良心做事。 一个我的法律用语书是没有签字的，还有一个审判的那口供什么的我没签，自始至终我不没有承认签字确认他们的那判决。那个劳改基金会发布的中国的死刑和死囚犯那个器官还有劳改问题，我相信大家都有一个公正客观的评价。还有我当时是20几岁，我一个农民的孩子，有那个能力机会来推翻国家政权的都去国家政权吗？那个年龄阶段那个价值观已经形成了，在监狱里面他另外一套监狱体系的管理我，你可以想象那个斗争是多么激烈的，包括语言，包括自己的行为、思想动态这些方面的，那都是全是反的。 苟中山至坐牢整整10年，有3年时间是关在禁闭室，期间曾遭到虐待，还曾因营养不良差点死掉。 我在监狱里边是1/3的时间是在这个禁闭室里面度过的，左眼都是明显的那个伤，现在都还有。在川东监狱，不仅上厕所，那么我偏就要上厕所。你知道这个监狱管监管体系，它有一个枪打出头鸟，还很严厉的。现在出来以后，我那个人身体很硬绝，极度缺营养，人整个就差点死掉。 苟中山告诉本台记者，他出来后很想靠自己改善目前的境况，积极找工作，但因为坐牢的经历被很多公司拒之门外，而他的家庭经济状况也不好。 因为我出来以后确实是极度艰难，是住在极度贫困的农村地区，在巴东那个地方，是危房。还有一个我的那个家庭父母那个年龄也大了，坐牢坐了10年牢，对他们的心理啊，或者是那个经济上确实打击很大的。我那个弟弟也是因为我坐牢，然后他考上大学，他没有读。我的那个堂姐，他们的孩子或者他们参军，就是考公务员，读那个中原大学，受到挫败，始终认为是我这个有一些不成文的规定，就是这些都是受到严重影响的，摧毁了那个亲情那些方面的。 苟中山被捕后，其遭遇一直鲜为人知，其家人从未获得任何援助，他的事迹直至2016年出狱后才逐渐被世人知晓。日前各地公民圈对苟中山发起了关注和捐助行动。关注苟中山的四川异议人士黄晓敏告诉自由亚洲电台，苟中山间谍案就是一个冤案，他是一个专职记者，当局指他刺探到有损国家形象和国防安全的信息，若死囚器官买卖不属于违法，那么他的偷拍行为也不属于违法行为，而他接近和专家获取绝密信息，内容谈不上危害国家安全，他把青春交给自由事业，如今出狱却面临生活困境，希望外界关注。 在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做了对人类、对社会，也包括对我们这个民族非常正义、勇敢的、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儿，蒙受了10年的失去自由的啊，被外人所不知，被家人啊，甚至也不理解、也不支持啊，这样的一个困苦多绝的环境里面走了出来， 小购啊和这个海外非政府组织的这个合作的一些惊心动魄、坎坎坷坷、风风雨雨的一些故事啊，还值得我们去挖掘、去总结。那时候的劳改基金会吴宏达先生，他为他进行工作，秘密在大陆调查采集。现在啊，中国政府依然也是把它作为高度敏感、高度机密信息。这个最后被中央政府等级鉴定为这个叫机密文件，作为了一谍报啊、敌对势力勾结的定性。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辛林采访报道。